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就是糖尿病啊所引起的微血管病变对我们肾脏造成的危害。其实糖尿病对肾脏的病啊，是肾脏病的第一杀手。因为临床的资料表明了，在这个现在引起尿毒症的疾病中，糖尿病成了引起肾脏疾病的第一杀手，特别是引起啊，最后就这个发生尿毒症。高血压所引起的肾小管硬化而带来的肾功能的衰竭占第二位，然后就是慢性肾盂肾炎，或者慢性肾小球肾炎就居第三位了。所以糖尿病是第一个引起尿毒症的一个非常损害我们肾脏的功能，引起尿毒症的疾病。这个糖尿病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啊，原因很多。这些因素啊，包括就是你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生化改变啊，遗传因素啊，过多的摄入蛋白啊，高血压、肾上激素和胰高血糖素分泌过多呀、脂肪代谢的障碍、血小板功能亢进啊，或者肾脏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然后结构上有异常了，还有就是吸烟等等。那么糖尿病因为高血糖它引起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大中小血管微血管的病变，所以呢肾脏的血管也不例外的就受到了损伤。但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肾功能衰竭是这个，它是一个非常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它的发生就严重的危及了糖尿病的生存质量和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调查就表明了，一型糖尿病中有 50% 左右的人是由于糖尿病肾病后期的尿毒症所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诊断的时候，不是到后来了，到后来就是引起尿毒症就非常多了，但是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在诊断是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尿中的微量蛋白。如果不早期早防早治，就进行干预治疗，然后肾脏病变的第一进展的速度就呈现持续性进行性的加重，那就是非常快了啊。然后科学这个数据统计啊就表明了，说你这个在糖尿病两年的时候 你的肾小球的病变基底膜增厚已经就形成了。如果你的病程在十年，30%就并发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要是10到20年的时候50%并发，20年以上100%。在糖尿病肾病的尸检的中啊，就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在做肾功活体检查的时候，90%以上都有肾的改变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早期的进行早防早治的干预，那么它就成持续性进行性的加重。所以呢这个到了晚期的时候就不得不依赖透析或者是肾移植来维持生命。因此呢它是一个对于这个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防治延缓肾脏病的病变的发生是特别重要的。一旦发生了，这个病情啊就成进行性的恶化，治疗非常困难，愈后不好。所以呢在预防上就有这么一个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微量蛋白呢是显示糖尿病肾病开始的最早的一个指标。最早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干预它，它可以就是不再进行性的往前走。就是你的每日的蛋白尿只在300到300毫克，那在这时候呢定期的监测，早期的发现这个尿中的微量蛋白，有效的积极的措施治疗，可以使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平均推迟20年，这还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4年，透析和肾移植需要可以减少60%左右。所以你看这个早防早治啊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比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更重要。因为它的并发症到了晚期尿毒症的时候就非常就不可逆了，你没办法，而且病人很痛苦。这是我们说的两个。还有呢，高血糖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的因素，因此长期把血糖控制在满意的水平，防止肾病的发生发展，也是基本的一个措施。目前呢糖尿病并发肾病的机制是由于肾小球硬化造成的肾功能障碍所引起的结果。所以早期主要表现为尿中的微量蛋白超量。因此呢在这个隐蔽不容易发现的时候，你经常的看它，经常的这个监测它是可逆的。因此呢这个是可以使你的病情得到一定的控制的。当进入临床糖尿病肾病发展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快，而且呢难以控制。当出现了比如高度的水肿啊，贫血呀，又高血压呀，然后你这个24小时的蛋白尿超过3克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就治疗就没有办法了，就不可逆了。就一定就向着肾功能衰竭的一个方向就走下去了。所以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他现在没有根治的方法，关键是早期发现，然后早治疗，能够使他推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长的时间。糖尿病晚期的时候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恶心呕吐，而且这个方面呢加重，原因就是当糖尿病发生肾功衰竭的时候，血中的尿素氮增高，肠道中的细菌的尿素酶将尿素分解为氨，这个氨能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加上呢这个时候的肾脏对尿的浓缩功能也减退，患者这个夜间的尿量很多，因为水分在夜间大量的丢失，血液浓缩，这样呢就使得晨起血液中的尿素氮的水平升高，就引起了恶心呕吐的加重。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晨起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时候，要适当的充分的饮一些水，使得血液稀释，血中的尿素氮的水平得以维持这个比较相对的稳定，可以避免晨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个现象发生。然后晚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呢，皮肤瘙痒也特别厉害，而且是形成顽固性的皮肤瘙痒，经常啊用一些抗组织胺类的药物啊来治疗，效果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皮肤瘙痒呢就使得患者烦躁不安，非常痛苦，影响睡眠。它的原因就是一个血中的葡萄糖浓度增高，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啊这个发生瘙痒。再有就是氮脂代谢，这些代谢产物 它储留在我们这个皮肤上，然后对皮肤有刺激，以及皮脂腺和汗腺萎缩，使得皮肤干燥，就引起了瘙痒。第三个呢，晚期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常常并发神经病变，这类呢就属于神经性皮肤瘙痒了。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在晚期它常常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因此也出现皮肤瘙痒。因此在晚期的时候，比如糖尿病病人经常的晨起就恶心呕吐啊，胃部不舒服啊，另外就是皮肤瘙痒，顽固性的皮肤瘙痒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些呢，为了使着我们能够啊这个预防糖尿病肾病到最后形成尿毒症，那么就是早防早治，是尤其糖尿病病人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要特别注意，来监测自己的尿中的微量蛋白，在防止这个像尿毒症的进展过程中呢，能够把它延长推后，然后使这种症状减轻，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它灵芝本身呢就是一个偏碱性的，有多种营养物质在里头的这个一个菌类物质，所以呢它就含有很丰富的营养啊，你比如这个像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那么灵芝呢就有这胆氨酸、精氨酸、苏氨酸、赖氨酸啊这些，那么就对我们身体呢就非常有好处。还有就是呢，它有大量的维生素 B1 啊、B2、B6， 还有维生素 E， 非常多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呢，对于我们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就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到晚期肾功能有问题的时候，他这个营养状况也非常不好。那灵芝这些营养状况呢，可以很好的呢帮助我们那个恢复身体的健康。还有灵芝里还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它最主要的有效成分。这个灵芝多糖呢，它的药理活性不但强而且广，起效也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这个糖尿病病人，不管是哪一种合并症，不管是糖尿病本身，最主要的治疗的目的呢，你就是让他的血糖维持在正常。那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呢，它就能够除了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我们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着在第一线战斗的免疫战士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的活力增加，活力增加还不算，还这个个数队伍也强大，免疫球蛋白应答反应也快，还能够使我们骨髓更多的生成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然后使我们身体的抗缺氧的能力能够增加。当然像这个锗元素本身，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再加上呢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呢，它们可以使我们红细胞内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长，而使它跟氧的亲和力增加。再有就是个灵芝多糖，水溶性的，也可以促进我们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而使我们微循环的这种状况得到改善。而最好的呢，糖尿病的病人用灵芝以后，它可以啊，灵芝多糖，它可以主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的胰岛的 B 细胞，这样呢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预防和减轻并发症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灵芝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再有就是呢，灵芝酸 A、灵芝酸 B 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B 又能够缓解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而使着血糖下降。再有它可以促进周围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也使血糖能够维持在正常水平。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呢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再加上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改善全身特别是胰腺的微循环，这样就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维持在正常的水平。而它的总的效应是什么，就是血糖稳定在正常。再加上呢像灵芝酸之类的东西啊，抗动脉硬化呀，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啊，消除坏的胆固醇呢，另外它可以溶栓，减少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的发生。当然对肾脏也是这样啊。这个血栓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血液中的纤溶能力，而使小的 血栓就能够溶解，这样对于微循环也好，微血管的管壁也好，还有对于血栓的形成也好，都会形成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所以这个灵芝啊，在用的过程中经常用它，它就有效的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改善我们人体的内环境，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啊，稳定血糖啊，稳定血压啊，然后抗动脉硬化啊，降血脂啊，这样呢就使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特别是呢这个灵芝在调节我们机体的代谢平衡上，你比如促进核糖核酸的蛋白的合成啊，另外在这个缺氧状况的改善上呢，另外呢在一些组织细胞器官损伤了以后，因为蛋白的合成比较多的话，那它就可以呢使它这个痊愈，它自我痊愈和康复的能力啊增强。所以经常用灵芝，特别是用的时间越长，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双向调整的作用呢就会越明显。主要是用灵芝以后，它是不是对某一个病或者是对某一个症状，它而是通过了双向调整，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的调整。因为它有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像我们经常提到的像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还有尖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棕碱、酶类、甾醇类的大量的维生素，这样的物质经常的存在呢，它就可以调节我们这三个系统管辖下的内环境，然后使我们这身体适应内外环境的改变，减轻各种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机体的损害，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经常用灵芝呢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对一些这个常见病啊、多发病啊，特别是疑难杂症，在预防上消除症状或者是减轻症状，以及促进它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因为灵芝全面的这样的双向调整作用，都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反正为了绿灯红，等一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